我觉得3到4种吧。 三到四种。 对。 啊，您是怎么区分的呢？ 客厅咱们是首先是一种，电视背景墙可以选一种，这两种。然后呢，在书房一般大家都喜欢用那种比较让人能够静下来的颜色，比方说是淡蓝色，或者是绿色这样的颜色。然后呢，再就是咱们的卧室啊，因为有一般区分主卧、次卧。主卧呢，可以选一种花型，可以庄重大方一点的那种。然后呢，在次卧或者是咱们说客卧，可以选一些田园花啊，让就比方说有客人来的时候感觉家里比较温馨。还有就是儿童房这块，一般呢就是这样3到4种。 一种呢铺到底，这样可能有些单调， 对， 如果太多的话呢， 对对对， 可能也有些杂乱，这都有可能。所以就怎么能够既让它呢丰富多彩，同时呢又不是让人看得很眼花缭乱，所以这个怎么来配确实是有学问的，有技巧的。 对对对。 另外就有一个小问题哈，我原来装修的时候也会遇到这样的问题。我是喜欢的就是一个图形一个颜色呢一铺到底，我不愿意就是这儿那个那儿，一个是麻烦啊，连我觉得很乱啊，挑不好的话就是画蛇添足。但是人家贴的师傅特别不乐意啊，就觉得好像如果是一种花型一种颜色一铺到底的话，他的那种耗损就非常少，然后他就不赚钱，你知道吗？其实当时我真不是想他赚不赚钱的问题，我是从他的效果来看，有这种可能吗？ 您说的这种情况呢也可能会有，但是呢大多数是不会出现这种情况。一般呢可能是像您或者有很大一部分朋友可能会觉得，就是我喜欢一种素色，整个家庭就是这种一个颜色下来 的 哎，对对对，也可以像您刚才说的那种。其实呢像壁纸分开来贴的话，卧室客厅分开贴这种呢，损耗并不是说会特别大。 对， 它顶多也就是说这样半卷一卷这样。 是的 啊，对。 好的，那由于时间关系呢，咱们壁纸呢先我笼统的跟大家说了一下啊，下面是广告时间。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，一切不会再迷茫。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，最权威的房产行情，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，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。 这么好，留个联系方式呗。 打开收音机，锁定 FM107.3，每天下午2:30，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。 楼市好声音，让您的生活更惬意。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！如果您想装修，不知道怎么设计，不知道怎么选主材，又怕有什么陷阱，没关系，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！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，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。报名方式，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，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，等你哦。 琴键上透着光，擦柜的玻璃窗，做事的歌的事叫当 CCC 叹一段一段流浪忧伤，顺着精神方向看见经文衣服18世纪的油画上， 再放 静静欣赏， 再想 你的浪漫， 再看 是否多久都一样， 招装是799巧式装，零增项6不限，高品质互联网整装。 歌唱北京，爱北京，